天，在这里流传着一个壮丽的故事，就是那不朽的预言愚公移山。据传说，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景老院，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，一座是太行山，双峰总是蜿蜒有七百里，勾出了云表，把红日遮掩。那愚公每天下地呀，总觉着不方便，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，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，山北人又何尝把想啊到山南，实可恨这险恶的山马隔断了人间路途，难道说我们子孙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？我们一定要把山搬，不能够再拖延。 先生有先生的四肢花了，所以还走不了，继续演唱。 这话筒往那点挪一下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北京文艺广播柳欣小姐呢，非常热爱曲艺，她为咱们把它录下来呢，然后在电台里播出，为了声音质量更好一点，咱们往当间搁一搁。再换一场是梅花了啊，大家也很熟悉，来自天津的演员王莹啊，是中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，她出过光盘半个专场，我记得。不，光阴似箭，1997年就在这个舞台上，王莹

thank you。 大，越来越大，你不老，成知道。